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我们今晚的博湖点秋香。大家好，我是月月。 大家好，我是曼宁。 哎，没错，这个是每天19:30的博湖点秋香节目。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友栏目，我们密切关注年轻人的情感状态、情感需求和情感问题，并且通过年轻人的方式来交流、沟通和分享，交到好朋友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啦。 没错，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哈。大家如果想一睹嘉宾的风采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微信搜索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很高大上哦。当然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嗯，曼宁，我今天发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都不属于博虎的主持人，然后今天都是代班，而且是两个女生来着。 对，很特殊哈。在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很特殊，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级英语专业的王博涵，然后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老朋友了，第四次来到 这个节目，比我们大概次数也要多吧， 已经完全这个秒杀了我们两位主持人。 对， 你是专业的嘉宾是不是？ 专业嘉宾，常驻嘉宾。 对，而我们却只是代班主持人，怎么办？感觉地位不保啊。 你看，为了配合你啊，然后我们今天配了两名女生，两名女主持， 是不是跟你很搭？只能说是 非常荣幸， 非常荣幸哈。而且你好像应该因为常来嘛，所以大家应该非常了解你了。 对，来好，自己开始这个节目吧，一直到节目结束好吗？ 是罐口。 可以的哈。那其实今天我们也是知道，因为你是刚介绍是来自传媒大学， 对对对， 都是我们的传媒大学的，是应该是外语学院的， 外语学院 啊，外语学院的，而且还是学生会主席啊。 哇，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呢？你看你这个角色，我感觉应该不少。 日常生活的故事，因为我也就是刚大三嘛，其实是如果说在学生会里的话，就是从大一到大三大一肯定是就是比较忙嘛，就是打杂的事比较多，然后到大二的时候呢，就是去管一些师弟师妹的事比较多，要会这个运营这个社团嘛，你要跟他们讲你要去干嘛，你去干嘛，这样跟他们说，然后但是执行的事一般都推到幕后了。到大三就更就是养尊处优的感觉，就是 我是主席，你们快来。 对，主要就是其实也不能算是那样，就主要是看大家工作有什么问题的话才会问我，一般都不需要我去太操心别的事儿了。然后什么活动出席也跟大家就是做一下就可以了，差不多这样算是混到老了。 混到老了，那其他生活呢？比如说，除了当主席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生活吗？ 我个人的话，因为成绩在班里是中等水平，就是不是那么爱学习了，就是不能说是学渣，但肯定不是学霸。那除了学习和在学生会的时间的话，一般情况下我都会去实习。这样，我大一的时候暑假就开始实习了，然后平常没什么事的时候也会找兼职，就是充实自己的生活吧。我是一个那样性格的人，就是如果这一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也没有什么作业要做，也没有什么活要做，就只是单纯刷剧什么的，我就完全不行，就一定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所以你爱吃炫迈吗？ 好冷啊，你的 植入广告，这是 就是停不下来的性格哈。嗯，好，这个广告 OK， 这个广告我给你满足，不动声色啊，是不是那个某种口香糖的品牌要给我们投钱了？我们要做广告了呀。 好，欢迎投钱啊，各位老板们。继续来聊你的生活哈。那我感觉你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嗯，然后你刚刚也说了，从大一大二大三，然后在学生会里面主要是做什么，然后好像你还有很多很多的爱好。 爱好的话，我比较喜欢跟大家一起就是玩，但是这个 我爱好玩，我也是啊。 对，但是我的爱好不是那种，就有很多人会比较具体嘛，比如说打篮球啊，或者是踢个足球，我就是那种样通样有点松的那种，就是我让我 都可以玩， 对，都可以，好像比如今天这个去一个人， 百搭， 我也可以去，啊，今天这个地方去一个人，我也可以去，但好像就是要说什么东西是我特别喜欢的，就离不开的那种，好像差一点。 哎，那他这样的是不是适合各种各样的聚会，什么样都喊上他，然后他每一次都很捧场，并且玩得很开心的那种？哎，没有我什么不会的，什么都可以叫我，就是这种那个。Party 小王子的那种感觉。 对，我也特别不开心，就是很多 不开心。 对，就很多朋友都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做点什么事情呢，缺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去叫我，而不缺人就不想到我，都缺人了，哎，叫个谁呢？就是比如说他们三个是共同的朋友，嗯，然后会找一个另外一个人过来，比如说帮忙凑一个人数，哎，想到我，因为发现我跟他们三个关系都还好。 对呀，啊，所以你就成了他们三个里面的朋友了呀。 就是我不是 任何，你们四个人就成为朋友了呀。 对对对，就不是任何一个小团体里面。 哇，这不是很棒吗？这就适合我们这种交友节目。 对对对， 希望跟我们里面听众的任何一个人都成为朋友啊，也很棒啊。 所以做嘉宾你是专业的。 对啊，哦，线上线下他都适合做嘉宾， 都很玩得开啊。嗯，那除了这些之外，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单，就是怎么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呢？因为你看又要在学生会负责一些事情，然后又要管底下的人，然后自己还是学生要学习，然后同时你要休息，然后你还是 party 小王子啊。嗯，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各种各样角色和时间呢？ 反正我是觉得时间就是像那个名言说的一样，时间就是 海绵里的水，是吗？ 真的是要挤出来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其实身边很多人他做的事情不多，比如说就也没有进什么组织啊，嗯，也没有进什么社团啊，也没有工作，也好像学习成绩也就那样。就我还是蛮好奇他们都天天干嘛的，好像也就玩玩游戏看看剧，但是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像我的话就是时间会搭配的比较充沛一点，当然课是要好好上，一般的课我主要是专业课的话我都会去22点到，然后那社团生活的话，因为它不是每天都需要你做什么，所以我也不是那么忙，就每天就偶尔这段时间比较忙的话稍微忙一点。那除了这个时间之外呢，再比如说像实习，就是我也会量力而行。像我们学校有双学位嘛，很多同学都会选择去报名这个双学位，他大概就是周末两天都要上课，然后很多朋友就问我要不要上，我就犹豫了一下，因为觉得周末时间太宝贵了，就是想给自己安排一点私人生活，比如说想来上我们节目，嗯，如果今天要上学位 私人生活是 上节目 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个节目， 嗯， 放松一下。 天天来嘛，如果变成了周末两天到天天来的话，我可能会有点负担。 哇，哎，那你如果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这么忙的话，那你有时间陪女朋友吗？ 所以才单身。但是还好呀，因为我身边就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也挺多的，其实交往的这个密度已经不亚于一个恋人了啊，但是感觉好像好点。但是我发现是那样，因为是如果是恋人关系的话，他会很依赖你嘛，所以如果你不能保证每时每刻都陪他的话，他可能会有点小情绪 啊。那你会不会不喜欢那种黏人的女朋友啊？ 我不喜欢无脑黏人的。 无脑黏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给大家解释一下。 比如说我跟他讲，我在上，我比如说他问我你在干嘛呢，我说我在上课，嗯，然后我说我可能这个课老师很严厉，我不能回你微信了，他还继续跟你说话，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无脑。或者说我跟他讲我在洗澡，然后他说他还继续跟你说话，就很奇怪，我不是在洗澡吗？我怎么可能边洗澡边回你微信呢？就是，然后不回一回说为什么不回我微信什么，就其实回微信也要有讲究嘛。就如果是恋人关系的话，你要去做一个要长时间不回他微信的一个事情的时候，要跟他讲。比如说你只是刷个牙就没有必要讲了，但比如说你说我这段时间手机没电了，你一定要跟他提前说一声，就是1%的电，最后那句话就是我不能回你微信，我手机没电了， 也跟他讲一声，否则他可能会很担心啊。比如说7点发微信不回，8点发微信不回，他会觉得哎，你是不是怎么了？就是不回我微信，或小情绪了， 哇， 都是一样的。如果男方去找女方，也是他很长时间不回，你也会觉得有点奇怪。 哎， 对， 其实还是一个暖男啊。 对哦，对哦， 时时刻刻想着女朋友会不会担心啊？会不会觉得哎，我为什么不回他信息？哎，其实你很棒啊，为什么还是单身呢？ 为什么我也很 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对对对，要关注一下博涵哦。 嗯，而且就是刚刚我特别注意到哈，就是他说了好多他的时间规划， 对， 我现在还是特别想再深挖你一下哈。嗯，就比如说一整天这24小时当中，因为我知道你还特别爱玩游戏， 哦， 而且之前你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分享过， 对， 就是自己特别爱玩游戏，而且就是什么大吉大利、今晚吃鸡之类的，是不是？然后那像这样的一整天24小时，你晚上是把那个全都交给游戏了吗？那你什么时候休息啊？ 也不是晚上， 我不需要休息， 是这样，因为 我精力充沛。 因为我大三的课还好吧，课不是很多，一天的话，比如说白天的工作日的时间，比如说上课时间是8小时，但我可能只有4小时有课，另外4小时可能就用来补补觉啊，或者是说打打游戏啊，跟大家聊聊天啊， 劳逸结合， 吃饭这样，开开心心的。然后社团工作啊，或者是学生会的工作呢，一般都是晚上稍微晚一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5点下课，可能5点到7点左右就结束了，其实每天就占用你一点点时间。那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你玩游戏也好啊，看电影也好，都或者是跟大家吃个饭都 OK，这样。 哇哦，就是规划的特别的 对 完美哈。 但是我有一个缺点，就是睡很晚，就是其实这非常不好，像我皮肤都熬差了，就是老熬夜真的不太好。 那你有起很晚吗？ 我没课的话会起很晚。 哎呀，我跟你讲，说到这个睡觉的事儿，我今天就被鄙视了。就是因为我的朋友说，哎呀，我现在岁数大了，我现在都不能一睁眼就11点了。我说哦，原来岁数大就会这样。我说我现在我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一睁眼就11点过。他说哦，是这样吗？他说那你几点睡啊？我说我11点半�睡啊。他说那你几点起啊？我说8点半吧，就从来没有睡到11点多。他说哦，那你也睡了9个小时，很不错。就是他们嫌弃我睡得多，竟然。 对，但是我觉得最近自己身体是有那种变化，就是我以前如果比如说我2点睡觉，就算比较晚了，大家不要学，2点睡，那我可能就到了10点甚至11点才起。但是我现在就是，如果我2点睡，我可能我到7、8、9点，我就会突然睁开眼睛，就是睡不下去了。然后，但是我就翻个身还能继续睡，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醒过来。 这是岁数大了的标志吗？ 8、9点 应该 持续2周了， 差不多。所以现在大家就需要去弄一些什么红枣枸杞之类的， 对，泡在啤酒里， 朋克养生。 对， 就不同的方式哈。 吃火锅点一个红汤，点一个养生菌汤， 然后全都就是涮那个红汤。 就 那个东西那就是一个摆设， 喝几口红汤，喝几口养生菌汤，泡一碗菊花茶，要养生。 可以的。哎，那其实我发现大家有很多时候都是给的一种这样子心理暗示，就比如说哎呀，我今天那个肚子疼，要不然我们不要吃辣的吧。然后到时候点菜的时候就点了好多不辣的，然后自己都不吃，然后那个辣的然后自己全吃了。 就是说好多女生 熬夜敷面膜， 熬夜敷面膜，对 熬夜抹眼霜， 还有就是比如说说要减肥，然后说要这个控制一下哈，然后就点了一堆，说不吃不吃，不饿不饿，然后 对对对， 哎，这不能浪费啊， 可是不能浪费的，然后就把它全吃掉了。 还有很多女生说吃苹果减肥的，一天吃好几斤苹果，那有什么意义？ 对，还有说哎，今天我要吃草，然后吃了一吨草，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啊， 好的，我们今天也是聊了好多哈，我们待会儿听一会儿音乐， 好， 待会儿回来。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这里是每天19:30为您准时奉上的博虎点秋香节目，我是玉月， 我是曼宁。 嗯，那么今天呢，博涵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博虎点秋香啊，因为是老朋友了，而且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好多自己的时间规划呀，学习生活的这些安排。嗯，刚刚还说到自己的朋友特别多， 对， 而且是人缘特别好， 朋友圈大概也就不多，也就5000个人吧， 也就是半个中国。 天哪！ 那你就比如说哈，就是那么多的朋友，是不是也会分一些就是关系特别好老铁呀、啊、之类的，然后或者是说就是相对来说可能见面机会少一点啊，玩的少一点，基数少一点，你是怎么去区分这些朋友类型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做朋友你一定要自己有个观点，就是你别人为什么会喜欢你，这个事情你自己要心里有数。 嗯， 就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就比较喜欢跟比较外向的朋友一起玩。 嗯， 就很多同学他人非常好，就是他很善良，这是你所有人都就是能感觉到的。 嗯， 比如说做一个任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小团队的，然后他就会一个人把大家的活都做了，就这种人很善良， 就是默默无闻的那种。 对对对，但是这种朋友就是他人很好，但是我好像总是跟他没有那么亲密，就因为他太沉默了。 嗯， 比如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开开玩笑，他就嘿嘿嘿，就笑完之后就没有，他也 是要换频道，换频率， 他觉得很好笑，但是在他的世界里，他觉得好笑就是嘿嘿就结束了。 嗯， 但是我们可能就哎呀，笑得 可能没有很热烈。 对对对，然后会比如说我们聊到一些话题，比如说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可能会八卦嘛，说哎你听说隔壁那个班谁谁谁又怎么样了，然后大伙说啊对对对我也知道，但是有那些比较沉默的同学可能就会比较闷嘛， 比如说哦， 他会说哦是吗，哦好厉害，对对，哦是吗，哦好厉害，哦就没了。那我就是很难跟这样的朋友单人 就被终结了，对吗？ 对，就不能单约他，就是、但是很多同学很外向嘛，话很多，那我跟他出去玩，比如说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就是吃个饭的时候就会说个没完，因为就甚至会抢着说，就是啊对对我要说完，哎你等 我，哎我这还有一个消息， 对对对他一个谁就会那样，就是所以我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当然大家性格都很好，但如果让我挑的话，我会更喜欢跟外向一点的人交朋友。 你喜欢这样的交流 型的状态，对，喜欢叽叽喳喳的大家聊聊天，对，因为你想这一天比如说学习也好工作也好毕竟是有点无聊了，那找一个朋友他在说不出什么话来，就真的很无聊。那如果他很多信息的话，他说哎你看我今天遇到谁了，我今天干嘛了，我再跟他说对我今天也遇到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信息去交流嘛，那我们都得到了彼此的信息，那可能今天会充实一点。 哇，那我跟他还不太一样，我喜欢那种倾听类型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们平常可能聊的比较少，但是我定期呢一定要见他一次，我见他一定要见半天以上，就绝对不是只吃一顿饭就够了，一定要比如说中午开始，我们开始约一直到晚上，然后再各回各家，就在这个期间我可能是不停的在说在吐槽，然后再跟他巴拉巴拉讲各种事情， 他 就静静的听。 哇，哦 真的好， 对，他就只是听，对，他也很喜欢听，而且我把这些比如说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我倾诉完了，我也会很开心，所以我们俩我感觉真的是最佳搭档，就必须要隔一段时间就要见他的那种。 所以到大三其实我有点想明白以前没想明白的事情，就是我 感觉我大三已经103了，也要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对，就是我朋友只有三类、一类就是酒肉朋友，就好像大家只是玩，还有一类是灵魂朋友，就是你看他很多交心的事情，还有一类就是又能够酒肉又能灵魂的。我就是之前我大一大二的时候一个好朋友，他现在出国了，在法国，那但是他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是我的灵魂朋友，就我好像总是开心的时候不会想起他，就跟别人在开开心心的玩喝酒啊闹，但是等到受挫了，我就第一个想到他，我就跟他讲，哎，我今天挺不开心的，因为什么什么事儿，他就会来找我，因为我们两个也是住一层嘛，然后他会跟我说，哎，你其实很棒，你不要难过什么什么的，就那个时候不觉得是什么，但是等他现在出国了之后，我才发现自己身边有一个人一直陪在你身边听你说那些没有意思的东西，因为是那样，就是如果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什么都说就还好，但是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这两年时间，就好像我一直跟他讲很消极的东西，就是我积极的正能量都给别人听，然后我消极的那种负能量都给他听了， 那其实 但是他一直陪我身边， 你很珍贵的角落。 对对对，所以他现在出国之后我才觉得很后悔，就是没有多带他干那些有意思的事儿，是挺让我难过的。 等他回来把正能量补给他。 对，正能量补给他。对， 就刚刚说到好多概念哈，你对朋友的一些界定，而且既有什么酒肉朋友，又有这个灵魂朋友，还有这个二者兼得的，那哪一种类型的朋友是你就是因为都要有另外的一半嘛，就是对女生，然后对另外一半 就是感情上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比如说你更倾向于外向的呀，还是更倾向于那种小鸟依人的呀，还是更倾向于什么类型？ 我个人的话会比较喜欢理智，理智首先就是理智，我就是我说实话，因为我是个有点感性的人 啊、哦， 就我不是很喜欢就跟我一样感性的，因为我知道自己事儿很多、 嗯， 对，所以就不希望另一半也是很感性的人，希望他能理性一点。 互补一下。 但是理性之外，他又有点人性，就是又有点感性，很多东西感情他能理解， 嗯， 但是不希望太情绪化。就是很多男生不是很喜欢那种，比如说会突然很傲娇那种感觉，就是小女生，我还是更多喜欢理性一点，就该甜蜜的时间很甜蜜，该当然你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会陪你，但是我希望你就是不要不讲道理嘛。很多女孩子可能还是男孩子也有就是不讲道理的，我不是很喜欢不讲道理的那种另一半， 嗯， 对，就其实对另一半的话还是希望酒肉和灵魂都兼得，就是跟你开玩笑的时候也能嘻嘻哈哈的生活会很快乐，但是跟你说一些很沉重的话题或者说很严肃的东西的时候，你也不是说哎别说这个没意思，就是那样。我就觉得，因为我发现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其实你身边最好的那个朋友他知道你的秘密最多，就是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循环关系，就他知道你秘密越多，你就发现你只能跟他讲了，因为他才知道这些事儿嘛，就别人不知道你。 对，还要把前情提要再重新说一遍，好累啊。 越说感情就会越好，所以朋友都是越来越好的。大部分朋友嘛，除非是因为很多距离和时间的关系，大部分朋友如果陪在你身边，是关系是越来越好，因为你们俩的信息交流的越来越多，两个人我知道你的最多，你知道我最多，那当然关系很好。 嗯，并且 对对 对，看起来他的要求应该是还要开得了玩笑，还要谈得了理想，这才是最好的朋友。 对对对对对，就很多女生可能会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你陪我开心就行了，然后一跟你说也很严肃的话题就怎么怎么样。像我自己身边，虽然我现在是单身，但我自己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那样。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天天打游戏啊，男女两个人在打游戏啊，或者吃吃饭。但一说到一些比较严肃的问题，比如说学习啊、工作，就两个人就聊不下去了，就觉得还蛮有点觉得他们这种谈恋爱谈的也挺肤浅的，就是没什么深度话题。 要交心。 对对对，就感觉两个人要是有一天要是分手了，发现好像除了玩儿也就玩儿，就没什么有深度的东西。 嗯， 对于对方的秘密也好，你的理想也好，或者说你这个人的情感、你的三观，这样。 哇哦，这个心得也是非常深入。 对， 我觉得 在 你会有很多之前的故事。 对，期待你能够在未来不久的未来就找到一个这样符合你要求的另一半啊。 对， 我觉得应该会吧。 像我们点秋香节目就是帮助我自己摆脱 单身。多来多来多来。 所以要不要给自己打一个广告？ 对啊， 就是比如说告诉大家自己的微博呀，或者是比如说 QQ 方式啊。 对， 好，给大家留下我的微博吧。我的微博是小王同学爱说话，小王同学嘛，就是我姓王，小王同学爱说话，就是爱讲话，这样七个字。但是我粉丝很少， 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不是很爱玩微博， 直接跟你私信。 对， 对，如果想加我微信就私信我，我觉得直接留微信还是不太方便。 小王同学爱说话是今天博涵的微博。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爱多才多艺，然后又是学生会主席，然后忙到自己停不下来，很爱分享生活的这个暖男啊，就可以在他的微博上面给他留言了。 哎，没错，那因为时间的原因哈，我们的时间节目时间到了，所以说呢也期待博涵可以继续的常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见面哈，也希望你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找到自己的心仪的另一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好的， 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 拜，谢谢大家。